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59集。 某餐厅里，刚刚点完菜的学生围着桌子坐了一圈，一边等着上菜，一边聊天。林老头面前摆着茶杯，顾不得喝，一门心思训斥身旁的人。 这次是你们运气好，碰到王教授了。他是学校请来的老教授，面子大，是他力保你们，你们才免受处罚。 旁边的李寻靠在椅背里，面无表情地盯着赠送的咸萝卜菜碟，一脸阴沉。他很不爽，谁都能看出来。大家都以为是因为林老头的批评。李寻旁边的高建宏探身问林老头， 林老师，那位老教授为什么愿意帮我们呀？ 还能为什么？人家王教授是什么资历？稀奇古怪的学生见得多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因为你们这件事，昨晚专家组和赞助方差点吵起来。 高建宏缩缩肩膀又退回去。林老头看向旁边一直盯着咸萝卜菜碟，对他的话始终没有反应的当事人。他作为带队老师，也被拉去参加了处理该事件的会议，会上全靠王教授，李寻的小组才免去处罚，并且可以继续参赛。会后林老头去找王教授表达谢意，王教授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： 能做成这事儿，说明这个学生很聪明，他肯定也知道做这些吃力不讨好会得罪人，赞助商没准儿还会对他进行处罚，但他还是做了，为什么？ 王教授笑着说： 因为他是年轻人，对抗不公是年轻人与生俱来的能力，而且他身上有股魄力在。我放大一点说，每个新兴行业都需要能抛开既定框架的人，他们不但要挑战已知，更要挑战未知。我们现在很多孩子缺的并不是脑力，而是能为自己的目标和信念勇敢面对未知的魄力。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回答是因为爱。我觉得他不是在开玩笑。 王教授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 我既身为人师，又怎么可以破坏学生的爱呢？ 但最后王教授还是提醒了林老师一句， 不过这个学生有点太锐了，一直这样将来很容易吃亏，还是要磨一磨。 林老头陷入沉思，而这档口，在老教授口中极具魄力的某学生正在座位上持续散发着低气压。高建宏胳膊肘碰了碰他， 哎，手机一直在震啊。 李寻一声不吭， 接电话呀，可能是朱韵睡醒了。 李寻冷笑一声，依旧稳如泰山。高建宏熟悉他的脾气，劝了两句就不说话了。电话响了十几次，李寻终于慢悠悠地起身往外走。高建宏看着他背影，了然一笑。李寻拿着手机到包房外的过道里，来往有传菜的服务员。他停顿片刻，脚步再起，走到尽头，推开安全通道门。楼梯转角处有个厨师正蹲着抽烟，看见李寻过来，打量他一番。李寻没理他，自己也掏出烟。门一关，楼道一片黑暗。他终于接通电话，低声： 喂。 那边没反应，李寻哼笑道： 怎么着，还得我找话讲？ 电话里嘶嘶啦啦几声，终于传来一道惊疑的声音： 喂喂喂，接通了。 他无言，朱韵那边已经完全回过神了。 李寻，我下午的时候睡着了。我手机没电了，自动关机了。我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的。 朱韵那边抓心挠肝，这人明显是闹情绪了呀。 你们在哪吃饭呢？ 李寻给了个酒店地址。 要来吗？ 行啊。 不过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 那个，吃完饭你有事吗？ 李寻靠在墙壁上，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拿着烟，一双长腿前后叠着。听了朱韵的问话，他在黑暗里扯了扯嘴角，随口道：“ 有。” 朱韵马上问：“ 什么事啊？”“ 徐丽娜找我。”“ 千里之堤，毁于一叫。”朱韵紧紧抓着手机。“ 她找你去哪？” 李寻头枕在墙壁上，望了望头顶，说出一个地名：“ 那不就是之前他拉我们聚餐的湖边？” 朱韵语气明显有些焦急：“ 你要去吗？”“ 去啊，人家说有话对我讲。” 他懒洋洋看了眼时间：“ 我们约的时间早，这边饭来不及吃，我这就过去了。”“ 啊？”“ 先挂了啊。”“ 别，李寻，我也有话跟你。” 朱韵话没说完，李寻已经挂断了。他拿着手机，像是做了件极好玩的事一样，靠在墙上止不住的笑。“ 不厚道。” 对面蹲在墙角抽烟的厨子操着浓厚的乡音指着他说：“ 这么跟女朋友说话？” 李寻瞥他一眼：“ 还不是。” 他将手机揣回兜，又说：“ 得刺激他一下了。” 他转身往回走，揉了揉自己的脖子，不知是对厨子说还是自言自语：“ 拖太久了，有点受不了了。” 朱韵在给李寻打电话，他已经不接了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朱韵放下手机，欲哭无泪。但他也只消沉了大概3分钟的时间，就马上收拾东西，准备出屋。先不说他自己的心情如何，就冲着今天花的这些钱，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。朱韵为了赶路方便，换上了运动鞋，高跟鞋装在包里背着。他出了门就提着裙子一路狂奔，到校门口拦车，去往那天聚会的地方。天色已晚，朱韵看向车窗外，花花世界灯影斑斓。在某个瞬间，朱韵忽然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似乎比从前那些年里做过的所有决定都更加了不起。这样一想，他心血烧得更旺。很快来到目的地，朱韵下了车，环顾四周，他还清晰地记得，就在不久前的那晚，他是抱着怎样的心情站在这座湖边的。而此时，湖还是那座湖，夜却不再是那个夜了。朱韵顺着石板路找到李寻，某个回头的瞬间，看到月悬当空，柳枝摇荡，忽想起柳永《杨柳岸》晓风残月的诗景。不过他很快又意识到雨霖铃的寓意不太好，晃晃脑袋不再去想。再转过头，他就看到不远处的李寻。他夏天穿半袖，总喜欢把袖子撸到肩膀上，露出肩膀干净的线条。朱韵来不及欣赏，连忙警觉地看向他身边，没人。徐湖兰还没到，太好了。朱韵抓紧时间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朝着目标人物就冲过去了。李寻正跟柳树一起在石栏边吹风，他到得早，已经等了一阵，无聊地看远处的风景。蓦然间，他察觉到什么，侧过头，冷不防被吓了一跳。不远处一道人影正急速向他奔来，风风火火，如同沙场上冲锋的战士。李寻先是一愣，后又发现这战士还挺有看点的。一条很精致的裙子，细细的腰下是蓬起的网纱，里面的裙子包裹着年轻女孩少有的婀娜身姿，妆容典雅，长发盘起，由于冲刺太猛，有几丝碎发垂下，更添得几分妩媚。那双眼睛里有着女人特有的动情后的美艳，又有着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最矜持的渴盼，生机勃勃。李寻神色玩味， 好整以暇地靠在石柱上等着。朱韵觉得他高估了自己，在看见李寻身影的那一刻，他的眼圈就有点难以控制地泛红了，不是激动，是比激动更复杂的感情。他忽然觉得自己为他做出这样的事，简直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他因为徐胡兰一个电话整夜失眠，为了买条破裙子，试到手抖的拉链都拉不上，为了减淡黑眼圈，坐在美容院的椅子里差点睡着。这他都知道吗？他妈穿得像是要去菜市场买菜的老大爷一样。朱韵满心愤恨，但随着他一点点靠近，慢慢看清那双清澈又沉默的眼睛时，他又想，天大的委屈也都算了吧。柳枝清白，湖面清波澜。李寻静静看着他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